王。喂， 哼， 从来不打比比的对不对，啥不理没事路搞对的会不会，把家路阿修把酒干又有机会。还好妹有铁位，每次约会把动力挂回，碰到顺水男的都养浓的领导贵。还好妹无所谓，认识你是一个美丽的误会，可我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你心里的那一位。还好妹最关心的是 iPhone 5S 贵不贵，怕把 Nokia 只不过是正当防卫。从来不打比比的对不对，啥道理没事路搞的的会不会，把家路阿修把酒干又有机会。还好妹有品味，每次约会把动力挂回，风多顺水男的都感动的命都贵。还好妹在路睡，为了你尽管我又要喝醉，可我清醒之后也要离开，把酒钱也打不心碎。 Hi.